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8章斯内普最痛苦的记忆第108集。 乌姆里奇显然在不遗余力地把费尔奇拉到自己那一边，哈利想，最糟糕的是费尔奇很可能会成为重要的威胁。论起对学校里秘密通道和躲藏处的熟悉程度，他可能仅次于维斯莱家的双胞胎。 我们到了， 费尔奇说，斜眼看着哈利，在乌姆里奇教授的房门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把门推开了。 沃特那勺子来见您了，夫人。 哈利被关了那么多次禁闭，对乌姆里奇的办公室已经非常熟悉。一块木质的大型名牌横放在他的桌子上，上面用金字写着校长这个词。除此以外，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另外，他看见了自己的火弩箭，还有弗雷德与乔治的两把横扫，心里觉得一阵难过。在桌子后面的墙上钉着一根粗大结实的铁栓，飞天扫帚被铁链捆在铁栓上，而且上了锁。乌姆里奇坐在桌子后面，正忙着在粉红色的羊皮纸上写些什么。他们进来时，他满脸堆笑地抬起了眼睛。 谢谢你，阿格斯， 他亲切地说。 不必客气，夫人，不必客气。 患有风湿病的费尔奇一边说，一边尽量弯腰鞠躬，同时向外退去。 坐下。 乌姆里奇指着一把椅子，简短生硬地说。哈利坐下了。乌姆里奇又接着写了一会儿，在他头上的盘子里，几只画得难看的小猫正在乱蹦乱跳。哈利望着他们，心里猜不透自己又会遇到什么新麻烦。 好了， 乌姆里奇终于说，他放下羽毛笔，脸上的表情就像一只癞蛤蟆正打算吞下一只美味多汁的苍蝇。 请问你想喝些什么？ 什么？ 哈利说，他觉得自己肯定听错了。 喝什么，波特先生？ 乌姆里奇说着笑得更开心了。 茶、咖啡、南瓜汁。 他在说出每种饮料时都轻轻挥动自己的那根短魔杖，盛着饮料的茶杯或者玻璃杯就会出现在他的桌子上。 不用了，谢谢， 哈利说。 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喝一杯， 乌姆里奇说，他的声调开始变得既吓人又悦耳。 选一杯。 好吧，那就喝茶吧， 哈利耸耸肩膀说。乌姆里奇站起来，装模作样的背对着哈利加了些牛奶，然后他端着茶快步绕过桌子，脸上带着一种既阴险又亲切的笑容。 给， 他说着把茶递给了哈利。 趁热喝了它好吗？现在，波特先生，我觉得在发生了昨晚那些不幸事件后，我们应该聊一聊。 哈利什么也没说。乌姆里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沉默了好一阵子后，他轻快地说： 你还没喝呢。 哈利把茶杯举到唇边，突然又放了下来。乌姆里奇背后那些画得很丑陋的花猫中，有一只长着又大又圆的蓝眼睛，就像疯眼汉穆迪的那只魔眼一样。这让哈利想到，要是疯眼汉听说哈利喝下了敌人提供的东西，会说些什么呢？ 怎么了？ 乌姆里奇说，他还在盯着哈利。 你要加糖吗？ 不用， 哈利说。他又把茶杯举到唇边，假装呷了一口。可他的嘴唇紧紧地抿在了一起。乌姆里奇笑得更开心了。 很好， 他小声说。 太好了。那么， 他向前稍微倾了倾身子。 阿布斯·邓布利多在哪儿？ 不清楚， 哈利马上说。 喝光，喝光， 他说，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好了，波特先生，我们别玩小孩子的游戏了。我知道你很清楚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一开始，你和邓布利多就是一伙的。考虑到你的处境，波特先生。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哈利又装着喝茶。 好极了。 乌姆里奇说，显得不太高兴。 既然如此，要是你能告诉我小天狼星布莱克的下落，那就太好了。 哈利心中揪得好紧，端着茶杯的那只手抖了一下，茶杯咔嗒一声碰响了茶碟。他在嘴边斜过茶杯，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一些热茶滴落在他的长袍上。 我不知道， 他说，语调有点太急了。 波特先生， 乌姆里奇说， 我来提醒你一下，在十月份，正是我本人在格兰芬多的炉火里差点抓到了那个罪犯布莱克。我非常清楚和他见面的人就是你。如果我有证据的话，今天你们两个谁都不能逍遥法外，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再说一遍，波特先生，小天狼星布莱克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 哈利响亮地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久久地瞪着对方，哈利觉得自己都快流眼泪了。接着乌姆里奇站了起来。 那好吧，波特，这一回我就相信你的话。不过提醒一下，我背后可有魔法部撑腰，学校内外的通讯渠道都在监控之下，一位飞鹿网管理员会始终监视霍格沃茨里的每一处炉火，当然了，我的炉火除外。我的调查行动组将拆阅所有进出城堡的猫头鹰邮件，而且费尔奇先生会留意城堡内外所有的秘密通道。如果我发现一丁点证据， 轰隆，办公室里的地板晃动起来，乌姆里奇朝旁边一歪，他紧紧抓着桌子撑住自己，一脸震惊的表情。 哎，怎么？ 他注视着房门。哈利那杯茶几乎还是满的，他趁着这个机会把它全都倒在了最近处插着干花的花瓶里。他听到在几层楼下面人们正在奔跑尖叫。 你回去吃午饭，波特， 乌姆里奇喊着，扬起自己的魔杖冲出了办公室。哈利让乌姆里奇先跑上几秒钟，然后才快步跟上去寻找这些骚乱的来源。一看就明白了，楼下一片混乱，有人好像点燃了一大箱施过魔法的烟火。哈利立刻想到了是谁，一些全身由绿色和金色火花构成的火龙正在走廊里飞来飞去，一路喷射出艳丽的火红色气流，发出巨大的爆炸声。颜色鲜艳的粉红色凯瑟琳车轮式烟火直径有5英尺，带着可怕的嗖嗖声飞速转动着穿行在空中，就像许多飞碟。火箭拖着闪耀的由银星构成的长尾巴从墙上反弹开，烟火棍在空中自动写出骂人的话。哈利看到处处都有爆竹像地雷一样炸开，它们并没有烧光，渐渐从视线中消失，或者发出嘶嘶声停下来，而是相反，时间越久，这些烟火奇迹似乎越有能量和动力。菲尔奇和乌姆里奇站在楼梯中间，显然是被吓呆了。哈利看见一只个头比较大的凯瑟琳车轮式烟火好像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活动空间，发出恐怖的嗡嗡声，转动着朝乌姆里奇和菲尔奇飞过去。他们俩都吓得大喊大叫，猛地弯下身子。凯瑟琳车轮式烟火径直飞出他们身后的窗户，穿过了场地。与此同时，几条火龙和一只冒出吓人烟雾的紫色大蝙蝠通过走廊尽头敞开的大门朝三楼逃去。 快，菲尔奇，赶快， 乌姆里奇尖声喊道， 我们得想点办法，不然他们要飞遍整个学校了。昏昏倒地， 他的魔杖顶端突然喷出一道红光，击中了一枚火箭。火箭没有在空中停下来，反而猛烈地爆炸了。他在一幅画上炸出了一个洞，画中的草地上 有一个表情多愁善感的女巫及时逃开，几秒钟后才重新露面。她挤进了隔壁的画，那里有几个正在打牌的巫师，他们急忙站起来为她腾出地方。 不要对他们用昏迷咒，费尔奇！ 乌姆里奇恼火地喊道，好像刚才是费尔奇念了这个咒语似的。 哎，你说的对，校长。 费尔奇喘息着说，其实他是个哑炮，与其让他击昏那些爆竹，倒不如让他把他们吞下去。费尔奇冲向附近的橱柜，拽出一把扫帚，开始用力拍打半空中的烟火，几秒钟内扫帚头就着火了。